像那首歌曲呢是一首思念的歌曲啊，是来自杜德伟的再见陆毅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呢，饥饿呢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小饥饿啊，就是物质匮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great hunger， 就是大饥饿，也就是指的是灵魂的虚无啊。那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苏诗丁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叫的是 great hunger。 那看过电影的朋友呢应该一秒钟就能够听得懂吧，是吧？ hunger 呢就是饥饿的意思，那苏诗丁呢用迷幻摇滚的方式呢表达着一种欲求不满的状态，急促的电子节奏呢象征着理性和感性的交战。那我大概就能够了解并解释到这一步了。那歌词里呢还会有很多的哲学的观点，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多多了解一下咯。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来自苏诗丁带给我们的 Great Hunger， 掌声有请。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最近呢，这个南无乐队呢致敬这个郑智化呢，又推出了一首翻唱的新歌啊，就是《年轻时代》。那这也是郑智化在1991年第四张专辑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曲了。那在当时呢，几乎是唱出了很多30岁人们的集体的心声了。那南无乐队呢，用一种更南无、更现代的方式呢，重新的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纪念那段横冲直撞的幸福时光了。那对于80后的朋友来说呢，是一种唤醒。所以呢，年轻时代的新歌，我们也来听一下，来自南无乐队带给我们的《年轻时代》，蒋秀清。 喜欢上人家就死缠着不放，那是17、18岁才做的事。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曾演的样子要故作潇洒。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就浪迹天涯。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还有一点帅。蓝色牛仔裤要割几个破洞，1年365天那卡紧买呢。口袋里没钱，银行倒是很多，爸妈念个几句就嫌啰嗦。总以为自己都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总以为地球就栽在脚下，年纪轻轻干罢了无敌。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还有一点帅。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哦，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帅。 年轻时代的狂放与不羁，是少年与我横冲直撞后的心情。让风吹，我这样的男人抖露出的是男人藏在心底的一种泪和爱啊！所有的逞强伪装全在温柔当中投降了。没错，在人生的挣扎中，愿意承认自己的人呢，如果你愿意看到自己，你一定会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一半是快乐，一半是寂寞，一半是你，一半是我，一半是装的，一半是猜的，一半是分分合合，失失得得。说了这么多，一半呢，没错，这就是来自王蓉的半首歌。一半由他唱，一半交给你唱，虽然不再是神曲风，但是呢玩法呢依然是符合王蓉天马行空的反套路的作风。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王蓉的半首歌。 那一半的世界是关于你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样的一首歌《爱情原来》呢，是收录在黄小琥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中韩混血新生代的音乐人都志文来制作，充满着新鲜感还有火花了。以轻盈的角度呢，诠释了关于百转千回之后爱情的一种感触。没错，学着成熟，学着接受生命的缺口，现实从不温柔。黄小琥的歌声呢，总会带来一种既释放又抚慰人心的一种共鸣感啊。以感情取代技巧，充满浓厚感悟，时时境迁。物是人非的一种痛感，那伴随着缓缓自我疗伤的一种时间感呢，唱尽了我们心中曾放不下过不去的那些纠结的伤痕，力度真的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感谢黄小琥带给我们这么深刻的一种体会啊，爱情原来送给大家。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新歌推荐时间了。今天董鹏会为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听看看咯。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阿四推出了新歌《即刻启程》，鼓励上班族们说走就走，拯救那颗疲惫的心。作为曾经的上班族，阿四非常理解这个群体，每天朝九晚五，忙忙碌碌，好不容易有一段年假，出门转转，就当给自己辛苦一年的一次奖励。或许说走就走的勇气不是人人都有，听听这首歌，没准你就会行动起来，在白白浪费掉年假之前，鼓起勇气重新丈量一下自己跟世界的距离。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阿四即刻启程。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呢，最隽永的等待呢是体贴放手，最长情的告白呢是无言挂怀。那秋风微凉起，让钟汉良温暖的嗓音带给你不忧伤的爱。所以呢，下面加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就是暖伤情感大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当中由钟汉良演唱的一首，叫做是《不忧伤的爱》啊。没错，四季轮替呢送来冬的凉意啊，幸好呢还有钟汉良主演的这部剧为我们带来了轻柔绒毯般的绵绵的情意，用温暖裹住心房，盛开唯美的绝爱之花。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钟汉良的《不忧伤的爱》，听听看吧。 后、有最宽的肩膀，扛得住誓言不改变我。后、体贴的笑脸，有坚强在里面，不犹豫的成全。总是渴望给你全世界，不能把你留在身边，也要留在心间。哦，不忧伤的爱是深爱，呵护就是承载，手都颤抖着也不可放下来。我打开 错，天佑的爱呢，像阳光，又像风，又像雨，又像雾。那温柔的时候呢，如羽毛般轻抚；那浓烈的时候呢，又如惊涛拍岸啊！这样温厚又壮美的感情呢，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呢，被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的。没错，爱的无私呢，是用一生去放手，这是属于钟汉良的治愈情歌了，更是钟汉良送给青海当中沉浮的男男女女一张迎风的帆，一双渡海的桨啊，是吧？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温岚的一首歌曲，叫做是《道心》啊。 那盗心的意思呢，不是被偷盗的心，而是被盗走了的心。当自己的心被盗走呢，那在感情的海洋里浮浮沉沉，要如何上岸呢？也许这样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在其中找到答案的，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了，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在这里一起来为自己加油吧。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谁撑着油纸伞经过木格子窗，多余世界打湿了绣花鞋，那画面太好看，回忆又泛滥湿润的眼眶，不该任由你住在我心上。你温暖臂弯，是我到不了的天堂。恨江南太美，勾起我无尽心酸。